情如酒味，饮一杯为谁，你为我送别，你为我送别，胭脂香安慰，能爱不能给，情有多长，地有多远。你是英雄，就注定无泪无悔，这笑有多危险，是纯真毒药，这里有多么美，只有你知道，这心没有你，我只可笑、啊、这一世

见你们像爱经过，我自私，也许心中的期盼有一种暧昧的情郎，站在这城市某一段，寂寞和爱相 把我的名字默

吸着冰冷的空气，昨天在泪眼中远去，有我温柔回首这风雨，微笑竟然是我最常想起的表情。